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对比比东的印象一直都维持在他们史莱克七怪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时的样子。那次父亲出现时，比比东并没有表现得太强势，感觉上实力与菊斗罗、鬼斗罗似乎相差不多。 小三，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千万不要小看比比东，哪怕将来你成为了双魂双斗罗，也绝不能小看他。比比东的性格我太了解了，他极能隐忍，是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而且他的实力非常的强，不然现在的教皇之位也不会是他的。哪怕是我，也是在他继承了教皇之位后才知道他竟然是双生武魂。 小怪物是不是回来了？ 唐三回来了吗？我不知道啊，如果回来的话应该在弗兰德这里吧。 办公室门开，没等柳二龙进来，独孤博就已经如同旋风般冲了进来。一看到唐三，他顿时大喜。 哎，小怪物，我听宁家那小丫头说你回来了，我就立刻跑过来找你了。哎，快跟我走，大事不妙了。 说着他直接就将唐三从沙发上拽了下来，吓得一旁的小五赶紧抓住唐三的手臂，身体躲闪在他背后。独孤博看到小五也愣了一下，但他心中的事情更加急切，顾不得那么多了。 哎呀，快走快走，你这小子一走就是那么多天，要是再晚些时候恐怕就要出大事了，现在啊只能指望你了。 老怪物，你别着急，就算事情再急也不差这一会儿功夫。是不是雪夜大帝中的毒反复了？ 你怎么知道的？ 除了毒以外，以你的能力还有什么是我能帮忙的吗？弗兰德院长一说你急着找我，我就猜到了。 小三啊，这次恐怕有麻烦了，雪夜大帝要不行了。 什么？ 雪夜大帝不行了？ 这一刻唐三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心中会那样不安了，是因为气氛，在天斗城内遇到的那些士兵身上肃杀的气氛。作为当今两大帝国之一的一代帝王，如果雪夜大帝驾崩了，那么整个大陆局势都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天斗帝国与星罗帝国好不容易暗中结成的联盟恐怕也会发生变化。最有利的无疑是武魂殿，在这种关键时刻，如果天斗帝国帝王更迭，帝国的精力无疑会放在了皇权争霸上，好不容易开始对武魂殿展开的行动立刻就会停滞下来。想了一圈，唐三很快就冷静下来了。 老怪物，到底是怎么回事？上次你不是对我说雪夜大帝所中的混毒已经被控制住了吗？ 哎，当时啊确实是被我控制住了，我用碧鳞蛇皇之毒，采取以毒攻毒之法，将混毒尽可能的抵消掉，然后再通过药物慢慢调理。可谁知道原本情况已经稳定下来的雪夜大帝在一个月前突然再次发毒，而且这一次的发作更加猛烈。我仔细检查过他的血液，发现他的血液内所蕴含的毒素竟然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且变化的速度极快。我的碧鳞蛇黄毒虽然能够产生以毒攻毒的效果，可是每当他体内的毒素被我中和以后，用不了多久就会产生出新的剧毒，而且这新产生的剧毒也会比之前的更加厉害。我仔细计算过，我第七次使用以毒攻毒之法帮助雪夜大帝暂时压制之后，当毒素再次爆发时就会立刻要了他的命，而且没有施救的机会。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我现在已经不敢用这种方法帮他压制体内的毒素了。 那你现在已经用了几次这种方法了？ 已经用了6次了，每次都是在他即将不行的时候强行将毒素暂时中和。 如果我猜得不错，雪夜大帝所中的应该不是简单的混毒，而是一种多重混毒。混毒这种特殊的剧毒千奇百怪，每一名擅长用毒之人所使用的混毒都不相同，而其中最难对付的就是这种多重混毒。想要解毒，先要找到源头，而多重混毒极难辨别，找不到具体的源头就无法对症下药，也就无法助其疗毒。这一次麻烦可真的大了。 哎呀，行了，别废话了，赶快跟我到天斗帝国皇宫走一趟。如果你也没有办法，那天斗帝国就真的要变天了。 等一下，我们先去找一个人，带上他一起进皇宫，辨别混毒，擅长用毒的人越多越好。 怎么？你还认识一个擅长用毒的人？ 走吧，路上我对你说。老师，弗兰德院长，我们先告辞了。胖子，你留在这里等蓉蓉和奥斯卡吧。如果天斗帝国真的变天，那我们的计划恐怕也要发生变化了。 唐三拉着小五与独孤博一同离开了史莱克学院。在返回唐门的路上，唐三将自己创建唐门的过程简单地告诉了独孤博，而他要去找的那个人毫无疑问就是破之一族的族长杨无敌。虽然唐三还没有来得及和这位擅长制药的大师仔细探讨过关于药物的事儿，但从杨无敌能够辨别出幽香绮罗仙品和相思断肠红这两种仙品药草这点上，就能够看出在药物理论方面，杨无敌在毒斗罗之上，甚至不逊色于自己。独孤博虽然是毒斗罗，但他的毒大都源于自身的武魂，不像唐三和杨无敌这样对药物颇有研究。时间紧迫，宁荣荣又没在身边，三人回到唐门后叫上杨无敌，也只能带着小五一同前往皇宫。身边有一位封号斗罗在，唐三倒也不需要为小五的安危担忧，就算皇宫内突然出现什么变故，以他们三人的实力保护小五不成问题。独孤博和杨无敌以前并未见过，刚开始的时候独孤博还没有太把杨无敌当回事，可当他将雪夜大帝中毒后的种种症状说出来，杨无敌连续提出几个问题都切中要害后，他再也不敢小瞧这位唐门药堂堂主了。眼看众人就要抵达天斗帝国皇宫， 小三呐，不论这次的事情如何，你那唐门可要算我一份。这药堂堂主的位置没我什么事儿，我挂个长老的名字总可以吧？ 当然可以，难道我还能拦得住你吗？不过你不是自由惯了，不愿意加入任何宗门吗？ 哼，这不是你的宗门吗？难道你还会对我指指点点的不成？哎，我是喜欢自由，但那已经是年轻时候的事儿了。现在的我年纪也大了，魂力想要再上一个台阶也几乎是不可能了。就用你这唐门来养老吧，有什么打打杀杀的热闹事儿可以叫上我，能管我吃喝那就行了。 和他们在一起的杨无敌虽然依旧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但心中也在暗暗吃惊。从唐三和独孤博的相互称呼就能看得出，这两人的情谊非同一般。独孤博身为封号斗罗，与唐三谈话却像是在和平辈谈话一样，直白的令人惊讶。杨无敌一生中除了修炼就是研究药物，对毒斗罗自然也是闻名已久。在他的印象中，独孤博应该是和他的武魂碧鳞蛇皇那样，是一条危险的毒蛇，可此时看来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其实杨无敌又怎么知道独孤博只有和唐三在一起时才会这样？独孤博的武魂导致了他的孤僻性格，这么多年以来唐三可以说是他唯一的朋友，没错，就是朋友，可以交心的朋友，而不是晚辈。 说的那么凄凉干什么？只要你愿意，我为你养老。 哎， 进了皇宫，因为独孤博在，他们没有遇到任何阻拦。独孤博带着唐三三人一起来到了雪夜大帝的寝宫，在寝宫门口他们被拦了下来，全身笼罩着铠甲的士兵手持长矛阻挡住了众人的去路。独孤博取出了自己特有的客卿金牌， 让开，我们有紧急事要觐见陛下。 陛下已经休息了，太子殿下吩咐任何人不得入宫打扰，违令杀无赦。 你看不到我手中金牌上的字吗？ 在他手中的金牌上铭刻着两个大字亲临，象征着持有者就如同雪夜大帝亲临一般。那士兵队长没有丝毫要让开的意思，唐三嘴唇翕动，传音向独孤博： 你见过这些士兵吗？ 都严生得很， 恐怕要坏事了。如果真如我所料，雪夜大帝的毒是雪清河下的，恐怕你去找我的事他已经知道了。雪清河是宁叔叔的弟子，相信他也知道我擅长用毒的事，他绝不会希望看到你我替雪夜大帝解毒。 不会吧，不论怎么说他也是雪夜的儿子。 哼，如果他还记得雪夜大帝是自己的父亲，那也就不会下手了。不论我们的猜测对不对，都要先救下雪夜大帝才行，不然说什么都没有意义。 你的意思是？ 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微笑，没有回答独孤博，而是上前一步，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了一块金牌。 独孤前辈的金牌不行，那你看看我这块金牌是否能够进入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